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南五环化工桥南外环方向有多车事故，导致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荣华桥。此外呢，东北五环七棵树桥、平房桥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继续出发，汽车音乐会继续和你相伴在路上。来打卡报道了吗？来刷存在了吗？来发位置了吗？好了，官方微信平台已经向您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赶快刷存在吧。好，第一个抢到沙发的应当是说句心里话，8:29来报道的，之后呢是超的幸福特洛伊，还有妞蜜，还有谁来收听汽车音乐会了呢？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妞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是2018年5月8号好日子啊，星期二，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看看今天关注哪些是汽车时尚资讯呢？自动驾驶进入红利期，国产汽车将迎来全新的未来。汽车保养应当注意电路问题。古村镇之旅，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瓦窑村。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新的研究显示，国内消费者对于自动驾驶技术的期待和认可程度达到49%，就是将近一半的人都已经认可了哈。那么远高于美国和德国的16%，美国和德国只有16%哦。而中国未来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市场。到2030年，自动驾驶相关的新车销售以及出行服务创收将超过5000亿美元。在这样的机遇之下，国内汽车品牌也加快了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春季汽车保养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来关注的是电路。在下雨天行车，经常会遇到发动机不易启动的情况，有时候呢即使勉强启动起来也是很有气无力的。哎，怎么回事呢？这可能是点火系统因为潮湿而产生漏电，这就应当找维修人员检查汽车的电路系统。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检查高压线，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9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四十名 Samantha J 啊。 第三十九名 张靓颖心电感应808。 第三十八名 杨宗纬初爱。 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 第三十七名 许飞你的名字。 和你的名字在树上，和你的名字在不凋零的生命树上。 第三十六名 Kobe CloudFalling for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on the night, we on the night, so let's turn it up until we reach the other side. We flying high, flying so high. Samantha 的这首 Up， 她拥有着清丽迷人的嗓音，还有精致的面庞，歌声就如同她的装扮一样，美艳如花，沁人心脾。她的歌曲呢，也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榜榜上多次上榜哈，上到第四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四十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三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忘了对白 ，Up so high， 感谢这个旋转的。 现在这样的乐曲熟悉吗？曾经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有上榜过。加美你的心电感应808的英文版本，808是为了进军这个 Billboard 嘛，果然进入了美国 Billboard Hot Ten Dance 热门舞曲的电音舞曲分榜，张琳也成为首位进入该榜单的华人歌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张琳的心电感应808的英文版本808。哎，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绿气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点名了家族衣曲当衣群当中的风吹麦浪追赶太阳的人，还有佳佳小魔女，现在改名了叫很哇塞的佳佳小魔女，还有大眼有神大叔，大叔你也来了哈，11初3，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更老的朋友哈，第一代的汽车音乐会的粉丝，第一代的汽车音乐会的听众，意思于还有昨天呢拽着青春的尾巴，不是偶尔来冒一下泡，然后又不见了是吧？来给我找出来。还有米粉是新朋友是吧？快乐小猪英兰也算是我们比较新的朋友。还有花开半夏，突突，哎，你这个表情好欢乐哈、啊，在欢乐当中。还有字母妹妹，娜娜，追赶太阳的人已经练过了。好了，突突你就不要再刷屏了。还有群成一天一点爱恋 OOX 啊，在我们这个家族群当中是返场的一位朋友哈。二群当中的雨香、韩真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有小风、雷洛、远行客、小幸运，每个人都有一份专属你猜，还有老三、北纬40度、傅婷婷，你们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重温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杨宗纬的初爱，充满了怀旧气氛的弦乐和民谣吉他，瞬间把人们带回到青春校园的记忆当中，告别了初恋的天真，也告别了自己的青春。还记得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初爱吗？第38位。 永远感激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暗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 着去拨开雨天的阴霾，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自傲，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总是会在碰撞中回望，脆弱累积成担当，要一段一段错过愈合那时的伤，你却早已经不在我身旁。永远的初爱，永远最初的梦最精彩，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我想起你就不会崩坏， 杨宗纬的初恋。其实这首歌曲还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它下载下来的，我听起来是属于那种越听越好听，不是一见惊艳的那一种哈。好啦，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时长比较长，下一个这个第二时段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调整一下顺序，先来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2名歌曲，林俊杰的《超越无限》。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林俊杰《超越无限》。这是他的音乐纪录片《听见林俊杰》的主题曲，感受一下不一样。 越少看努力的人，眼神撩人，天里无边无际无穷，乌云将盲人追梦。Alway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天是难改变、哦、一遍遍那很值得纷飞突破极限、哦哦哦哦哦、一遍遍超越再超越的速度变得更快。 Go，汗水蒸发在昨天，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哦，一点 满大街现在都是电音呢，不过林俊杰这首《超越无限》倒是有一些新意在其中。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这是源自于他的音乐纪录片《听见林俊杰》的主题歌。其实呢，大家通过纪录片看到他创作音乐的原点的时候，他的脚步呢已经在这个过去和未来的分界线上起跑了，再度奔向下一个目标。好了，翻过头来继续来听第35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哦，点音又来了，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Money, Nicki Minaj, Justin Bieber, Beauty and the Beat. Show you off. Tonight I wanna show you off. What you got? A billion could never buy. 音乐会的第一时段变成了电音的大集合哈，耳边这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a Beat。 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你感觉很不 Justin Bieber 哈，对，原来呢是 DJ Zedd 写的，后来觉得不太适合 Zedd 的风格，我真还不适合他，对，然后他就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 Bieber 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Believe 当中，给他吧 Beauty and a Beat。 上周全新推荐了啊，来跟着这样电音，方便的话呢，来拍手，来。来，脚在哪里？一起。哎，如果再开车就不要这样了哈。好了，汽车音乐会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再回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听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流动空间，跳跃的音符，让音乐驾驭你的旅程。汽车音乐会，每个工作日9点，彭斌主持。 翻山越岭，

第46位，本周晋升10位，来到第36位次，来自麦田姑娘 Kobe 的这首 Falling for you。 没有任何强势的商业包装和宣传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算是当今流行乐坛的奇迹了。我的歌声像是拂过麦田的微风，真的是很舒服的感觉。好了，回过头来继续来听第35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少见的许飞唱这样风格的作品 Jazz， 轻轻的在你耳边回荡，又是这种很舒服的感觉。许飞，你的名字，第37名的作品。 用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名字，每夜写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如日如昔你的名字，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电话顺序了，继续来听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支持一下新人吧，通过互联网来发表音乐作品的这位，徐良，美瞳，上周第49名，本周晋升到第34位。 是不是都会远在你，王子啊，你现在会在哪里？ 远远就细细星光下小小的眼睛被丢在风里，你笑我平凡的外形不适合爱情，你说的应该是电影那样的美丽，霓虹在哪里？ Baby 在哪里？你轻轻挽住的手臂像一道风， 实比较起传统唱片的主流歌手来说，徐良的音乐看似完全不走主流，但是并非小众。这首歌曲还是不错的，美瞳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体会到爱的温柔。从来没有这样感动，就在我们相拥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冲动，那么大声说出我爱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梦，和你一起携手到白头。怎么爱你都不够，我好享受让你与我分开，时光在飞，依然沉醉在我心中，你永远最美。我怎么爱你都不够，我好享受能和你手牵手，幸福在你我左右。怎么爱你都不够，不需要理由，就是这样爱你 爱你爱不够，也算是一路中规中矩走过来的主流歌手啊，与时俱进吧，也在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加入了全新的流行音乐元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好了，继续攀升，我们来听第31名歌曲。刚刚第42名的林俊杰超越无限已经听过啦，你直接跳到第31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orning Call， 欢快的旋律带出的是一个大男孩曾舜晞，早安少年。上周第47名，本周上升16位，来到第31位。Morning Call， 哎 ，Good morning，morning。 早餐牛奶的温暖，相信自己的勇敢，未来天空加点蓝。哦哦哦哦，昨天留下的遗憾。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Morning morning call。 包双份的早餐，梦想天天在加班，成长没时间偷懒。哦哦哦，还谈假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双脚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眼睛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哼着调调屁股。 耳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真人秀节目《花样姐姐》的主题歌哈。这样的节目呢，这样的歌曲呢，曾舜晞也是走入我们的视线当中。这种清新可人的亲和力，还有与生俱来的时尚气质，确实很多，确实很夺人眼球。好了，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忘掉对立，这里没有冲突，只有友谊。忘掉战争，这里没有敌人，只有朋友。素有军人奥运会之称的世界军人运动会，自1995年举办第一届以来，第一次来到中国。共享友谊，同祝和平。这里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这次的盛会将于2019年10月18号在武汉举行，在期十天，届时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万名现役军人同台竞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的国际军事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目前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歌曲征集活动已经进入到了专业违约创作当中。青年作曲家抗竹青说，军运会很好地推动了老百姓对军人的认识。作为军人，首先他将用歌声展现军队的骄傲感、自豪感、力量感。 刷刷刷，奇怪的步伐，指挥所穿梭间，一群迷彩花。 军人还是要有一个军人的一个形象能力，然后和他整体的一个风貌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多数于展现我们的整个的军队的这种骄傲感、自豪感和一种力量感在里面。

不用介绍，听声音，听这样的曲式，你也听得出来这是来自谁的歌声。对 ，Madonna 这首 Jam 啊，这首歌曲听得并不陌生啊。作为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的插曲，虽然现在 Madonna 已经是流行乐界的元老级的人物了，但是魅力不减当年呢、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没有刷存在呢？如果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我要特别提出表扬了，来欢迎你来刷一下存在，让我知道你还在听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啊，当然更欢迎你来申请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很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我会第一时间捕捉到你，看到你，然后先加你为好友，通过我这一关之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适合五月去出游的好去处啊！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文化古迹之旅了哈，今天介绍哪里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古村镇呢，是在昌平区的瓦窑村。棋盘山景区呢，位于北京昌平的刘村镇的瓦窑村，地处呢是昌平区的西南，和海淀门头沟还有河北的交界的地方，属太行山脉。从棋盘山俯瞰瓦窑古村落的布局哈，就像是宝葫芦一般的风水宝地哈，体现了这个民间的智慧。景区呢包括有道观呀、古寺啊，还有棋盘山的天仙庙啊，还有370米的文化长廊等等，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民间的文化哈、啊，全部都在这里面了，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缅怀先古。啊，怎么走？就在昌平区的刘村镇瓦窑村，记住了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厉害了！很久没有说这个词了哈。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说实话，听过很多人翻唱这首作品，但是就是没有李丽芬的那种豪迈的气息哈、啊，那种感觉唱出来。这是著名的音乐人小虫谱曲填词的，也是为李丽芬量身定做的一首中国风的作品，用最简单的文字意象展现了李丽芬独特的声线。我要量身定做嘛，所以大家别翻唱了，好，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酒啊，不醉。

乌托咖啡馆以反映进城务工人员创业梦想、回乡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分四幕讲述了在乌托创意咖啡馆发生的故事，向观众演绎出平凡者的朴素勤劳和年轻创业者的勇敢拼劲儿。由赵淼执导的话剧《行者无疆》将于5月17号到27号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以非常有创意的舞台呈现，讲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行者无疆》以包容开放的敦煌文化为精神内涵，同时汲取了《山海经》的神奇玄妙，聚焦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13年的心路历程，进入到他丰富而神秘的心灵世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rying to hide, we held on. 是很少听到 Ellen Goulding 这样声嘶力竭的表演，声嘶力竭的演唱啊！刚刚他带来这首 Anything Could Happen， 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他唱到这样一首歌曲，就是想让你去怀念小时候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拥有过的友谊。他说，告诉大家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可能是跟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同窗好友什么发生争执吧，才会有这样一首歌曲。我是猜啊，是这样猜的。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感谢姐还在这里一直坚守的各位好朋友。还有谁呢？来看看，康师傅、Kenny、婷，还有零下520摄氏度。好，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很多新朋友哈，不方便来刷存在的。好了，我知道你们在听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那今天听起来真的是超值，你听得来对了。叶倩文和林子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选择》。哎，叶倩文和林子祥两个香港乐坛的神话一样的存在哈，唱过多少岁月，经历过多少风雨，才换来如今的开心、平静、简单和满足。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